好啦，咁又到星期五晚嘅奇异档案啦。嗱，咁有我潘发光，隔篱咧就今日嘅女嘉宾主持咧都系希妮嘅，系啦。咁见到中间有个啊靓仔啊大眼镜哥哥系边个咧？系啦，咁就系江正川嘅，系啦。咁啊，江正川，咦？阿正川其实同我识咗都好耐， 识好多年啊， 即系唔够我耐咯， 系咩？ 我唔系小学、中学 咁巧啊！呢个世界咁巧嘅，系啊。今日嘉宾就系江正川师傅啊，系啦。咁啊，点解师傅咧？佢都几个身份都系师傅嚟嘅，咁你系做咩咧？ 初就做殡仪嘅南华师傅啦，后期而家都全职转型做咗风水师傅啦。 系啦系啦，嗱咁啊，即系师傅都话有分科噶，真系呢个科目嘅有两科，系啦。咁啊，即系嗱，咁啊，即系我识佢嗰阵时咧，都系已经系好叻嘅术数家风水师嚟噶啦。虽然嗰阵时佢都 十零岁嗰阵时 系咩？十零岁 啊，四十零岁 系咩？系啊，咁但系都好叻仔噶啦，已经。好多 fans 喺度批緊啊！咁啊，當時我都係借啲耳啦。咁嗰時我啊開酒吧，咁咧佢咧就唔飲酒喎，帶嚟酒吧。我講俾你聽，因為酒吧咁咧就喺攞咗間 VIP 房咧，就嗰啲朋友咧就成日嚟坐嘅。咁咧就係嗰啲朋友。咁咧我喺個水吧度咧就有人出嚟話：啊，老西啊，可唔可以俾啲紙筆我？我做咩？冇，我哋又俾有个师傅咧帮我哋批紧名咁样，咁想攞啲纸笔咁样，咁我话吓，有人批紧名，我想见到成班夹埋你哋都系后生仔嚟喎，有师傅入边咩？啊，即系嗱，唔好介意啊，因为咧当时咧嗰、那个我咧不嬲都唔认同咧系年纪大先系师傅噶吓，系咪先后生唔可以做师傅咩？可以嘅，但系当时我见到真系好细个噶嘛啲人， 全部后生仔喺度， 系啦，咁。冇得咁誇張，咁我話，咁佢話要嗰、那個出嚟嗰個咧，仲話嗌酒嘅，阿姐嗌啲酒咁喎，咁樓面話佢攞，我話冇，等我攞入去，我俾咗紙筆佢噶啦，我俾咗紙筆佢噶，俾咗紙筆佢入翻去房啦嘛，咁我唔知邊個師傅入邊批噶嘛，咁我就喂有啲單出嚟話攞酒喎、啊、咁樣，喂。喂，等我送啦咁样，我送入去，咁佢又批紧名嘅，佢送噶嘛，咁我又诸事八卦啦，装喺佢张纸咁样摆低，我话呢个用神用乜嘢咁样，佢话你都识咁样，我唔识噶，咁借啲嘢坐低啊，我话你师傅啊咁样，咁啊就咁样倾偈，咁啊识咗咁样，咁啊原来都有一啲渊源嘅，同佢原来都有啲拉能嘅，咁样系啦，咁样咯，吓咁啊咩拉能咧？咁原来原来都系有啲关系啦，咁样然后倾起上嚟都咁样，咁样啦，咁就不知不觉到而家。 你倾开偈先知系我师傅同你师弟嚟嘅， 咁啊，咁啊就咁系啦，咁巧啦，咁样系啦，咁啊即系佢又好好喎，咁第日咧佢话好热心咁样，第日话想同我睇睇间 酒吧 风水，我话唔好客气啦，咁样我唔好意思咁样。佢唔係喎，我以為都係講下啫咁樣。佢突然之間扭羅卡上嚟喎，一個人喎、一個人啊。咁我話呢個後生仔幾好喎，真係攞出嚟睇喎，好認真咁樣，仲要係啊咁樣咯。後來咧嗰時應該你嗰陣時應該未出書嘅， 未出書，未出書。 係啊，咁咧後來咧到我又有一個師弟咧，我師弟咧就係而家都去世咗啦。咁佢六十幾歲咁樣，咁咧佢又係最深。咁啲术数嗰啲嘢嘅，佢有一日同我讲，佢问我听过江正川未？佢做咩啊？我话冇，我识佢啊嘛，使唔使介绍你识咁样？我唔使啦，咁样我识佢啊，佢有出书我知，话横逆铁板啊嘛，我识佢，就系咁啦。因为我师弟都系有教下班啊，咁样咁样，大家都应该佢嗰阵时，因为啱啱有间书局。执到啊！有间书局，但系咧，其实你哋成日都上嗰、那个 上嗰度搵书， 上嗰个楼嗰间，另外嗰间咧就阿培哥嗰间啦，系嘛？咁我都见过你影相喺嗰度咁样，咁我话我喺培哥嗰度， 嗰日同阿江靖尊倾偈喎，你想我介绍你？我知，我唔使啦，我都有上个肥哥度行过咁样。第日我介绍翻江靖尊你识啊，不如我介绍啫，就系咁啦。大家我师弟咧，佢学咗轮术数之后咧，咁佢就话想学啲法科咁样。咁当时咁我未出嚟教啦，咁我未。介绍咗俾我师傅咯，咁就系咁样，系啦。咁我哋渊源讲晒啦，系嘛？咁啊，点解会揾江应川咧？其实咁嘅意思啦。其实我好几个节目咧，我做几个节目都想揾佢嘅。咁大家嘅时间未夹到啦，咁样啊，即系我就好少揾师傅上节目嘅，真系系啊。因为你话讲系佢咧，咁我梗系冇所谓啦。 多谢晒先，多谢 晒。因为我系知佢之前 系 有喺殡仪馆度做嘅。 系啦， 咁我相信应该殡仪馆有好多嘢可以讲到 嘅。嗱，第二个主持有可能会有啲尴尬，我又唔惊嘅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有啲主持咧会有啲忌讳啊。原因上，因为我有做殡仪啦，佢有做殡仪啦，咁啊，我又叫师傅，佢又叫师傅啦，系有啲尴尬位。有啲尴尬位，所以我你一话喂，我搵阿靖川上嚟做一集嘉宾喎，咦？咁我话 O K 喎，咁 O K 冇问题。我本来谂住都系要搵佢，但系都要夹咯，因为佢都好忙嘅啫。 系啊， 成日喺香港。 系啊，成我成日见佢有啲拍嗰啲大川大林咁样咧，好型喎，嗰啲片点样嚟？问下佢想搵人拍翻套。 好啊好啊 有埋配乐咁好坚嘅，好啦，咁嗱，咁啊，嘢讲咗咁多啦，咁嗱，而家系 live 节目嚟嘅，系即系现场啦。咁咧，你哋咧有啲咩问题发问啊，或者系就算问阿江师傅都得嘅，系啊。咁啊就即系风水角度啦，梗系你无端端或者笨嘢得嘅，你唔好问咗第啲啦，咁啊嘛，啲私人生活啊或者尖锐问题啊，唔好问啊，系啦。咁啊电话就系81256586噶，系啊，而家可以打噶，系啦，咁样咧就再讲下啦，嚟紧咧就下一集星期五啦，同埋因为系初一嚟嘅，咁咧就我逢初十五都会拜神啦，咁我将会要搞一个预录啊，咁因为嗰个初一或者十五，今个月嘅农历十五咧又系星期五嚟嘅，即系逢初十五咧唔好介意啦，真系冇 live 啦，我真系要录一集俾你哋。系啦，就咁、是、样。啊，嗰时冇得打电话啊，话俾听啊。OK， 啊，都可以直接打呢个电话咯。妈，我嗰时啊，系啦，咁啊，讲晒啦，嗰啲宣布嘢讲完啦，咁我哋就问翻嘉宾先啦。阿靖川有啲咩嘢同我哋分享？例如系关于你点解又讲下你点样入行先啦，好嘛？得唔得？点有啲咩系咪有冇啲 年青人有咩驱使你入去呢个殡仪行业啊？ 系冇钱啊？ 系 个个都认为系搵到好多钱个又唔 但系好似唔系， 但其实咧应该系喺我读书时期咧，好细个已经中意风水命理啊，古灵精怪行业。咁啊，当时细个已经好决心，真系想做玄学家嘅。咁但系问题咧，我哋。读完书出嚟年代咧，因为我无心去学啦，中三未毕业走咗出嚟啦，阿希烈都知啦，我 自己都走咗出嚟，都攞罗间， 系啦， 真嘅， 冇心机读书嘅，咁啊后期，咁啊因为舅父就识啲人系做殡仪生意嘅，咁啊有啲关系，咁啊不如你搵啲嘢搵门手艺学啦， 啊以前咁 走去就学打斋啦， 以前啲人都要有啲关 系 先， 系啊，咁时就经关系跟到我师傅咁去学殡仪嘅嘢，咁学完翻嚟咁啊。一路做殡仪嘅事务啦，因为其实以前咧，我最想学嘅嘢咧系学土葬嘅，因为我知南莫师傅一定上山跟土葬噶嘛，但其实我冇谂过，原来一定要夜晚熄晒打斋嘢先可以做土葬嘅。咁其实我哋一心想学土葬嘅嘢， 有可能要开台啊、担凳啊，要搞一轮嗰啲前奏下难嘢啊，我知。 因为其实谂住系想系明白咗中国人做嘢嗰个礼节啊，同埋嗰个规矩方法啦、 啊， 对我做风水会好大帮助。因为 其实你都唔算做，其实当时你个途径系咁样啫，但你都唔算话入错位嘅，都啱嘅，都有啲嘢拉到。 入到去都起码求知咗啦，因为佢 其实我哋做殡仪行业啦，里面打斋法事牵涉到风水系有少关 系 嘅， 系啊， 即系有啲人，我哋行有啲行家又话企硬，喂，冇嘅，两者系两科嘢，但系其实牵涉到中国人传统礼节嘅嘢，一定有啲关系喺度嘅。咁我哋做风水先生，其实而家嘅风水先生同以前唔同啦，以前嘅风水先生咧，基本上就话上到山去主葬，主理一个葬礼，冇南无师傅在场，佢都搞得掂嘅，因为以前啲风水先生系识好多啲礼节上嘅嘢。但系而家好多唔系啦，好多风水先生咧就依赖咗殡仪公司做啦，咁啊变咗去话啊拜土地啊，去伏龙啊，即系我哋学龙啊，好多嘢佢都唔识噶啦，而家咁变依赖咗南无先生做。 系啊， 咁点解我会入行去做咧？就因为嗰阵时有个师兄弟。风水嘅，咁啊去学风水啦，翻嚟同个老师讲啊，嗰日上山做葬，俾个南无师傅整鬼佢，咁啊咩事咧？啊无啦啦掉只山鸡叫我喝龙，咁啊喂，我哋嚟睇风水嘅啫嘛，点会喝龙啊？咁啊师傅闹啦，喂喝龙真系风水先生做嘅，就唔系南无师傅做嘅，呢啲系你哋应该要有嘅责任。咁啊问翻师傅，咁点解你又冇教？因为佢话佢都唔识。 咁破土咧？ 破土其实都系风水先生做嘅， 系啊，而家都南无先生做。 而家好多时依赖咗咧，就依赖咗南无师傅去做。其实风水先生佢除咗学风水咧，佢本身我哋成日讲啦，我哋学嘢而家拜师学艺有师承啦。但其实有样嘢都好紧要，有个叫传承。咩叫传承咧？就话你跟个师傅学嘢，佢除咗教你风水知识，佢会将你本门里面好多个规矩，同埋一啲科仪，风水先生都有科仪嘅，佢会传俾你嘅。咁佢啲科仪里面咧。包括咗有啲符咒，祭煞嘅，咁同埋一啲去伏龙嘅咒语，同埋破土嘅咒语，佢会传俾你。咁有一套仪轨去传俾你，咁你就要揸住去到仪轨去做。咁所以以前嘅风水先生上山做葬，就算冇南无师傅在场都做到噶啦。 系应该照道理应该系咁， 因为上山系土师做噶嘛，全部地师去做，就唔系话揾天师去做，因为南无先生叫天师啦，天师佢哋最重要都系念经啊，去祭神嘅啫。咁以前嚟计，好多时南无师傅就系可以唔上山嘅，因为地师可以包办晒。但系而家因为牵涉到啲拜神嘅族例好多，而家个风水先生自己唔争气， 系啊， 咁啊变咗我都知啦，师伯都好多人走学神功啊，风水师傅啊，点解？因为唔识土葬个科嘛， 系 佢要学出煞啊嘛， 系 喺神功里面攞， 系啊， 咁其实风水先生本身佢个法门系有一套科研仪轨度，但系基于因为现今喺香港好多人学风水。冇嘢噶，俾錢跟個老師學啫嘛，公會會讀出嚟啊，私人班教出嚟， 佢哋好多書咁， 好多係有師承冇傳承咯。 嗯， 但係我哋學風水時期，因為我好細個學，我已經係翻到去中國江西錦州三寮村去學，係學最正統嘅風水。當其時師傅除咗教風水嘅知識俾我哋之外，亦都係有一啲傳承一啲科儀嘅嘢傳俾我哋嘅。咁譬如話點樣伏龍啊，點樣去祭煞啊，點樣去破土啊，咁同埋點樣去黃山開光啊，其實係有呢啲嘢喺度嘅。 O K， 咁啊。只不过而家都市人，你学风水只系学睇室内家宅写字楼，但你话寻龙点穴，佢哋好多都冇噶啦。 就系啱啱想讲嘅，就系啱啱想讲就系而家啲风水咧，大部分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就头先阿郑川讲嘅书院制啊，我哋叫系啦，即系成班一齐 course 式嘅风水。咁course式嘅风水咧，系个唔好处嘅咧，就系咧唔明就系唔明噶啦。咁佢就或者喺坊间睇啲课外书啊，或者系。睇正一本嘅啱嘅明到嘅佢有本事啦，明到嘅佢又无师自通，以为自己得嘅，佢一路都搞错噶，系啦。咁咧，因为个个都认为自己叻，亦都唔够胆问人咧，又面子碍于面子问题咧，咁佢就会教错人噶啦，即系会同人哋上宅嗰时候会搞错啊。咁啊，但系错咗就好大镬噶啦嘛，阳宅。其实阴宅咧，唔系个个可以话识睇嘅吓，即系首先啊，郑川讲嘅地师呢、這个真正风水嘅来源系来自系呢个地理，系呢、這个系上呢个阴宅为主嘅。咁你阴宅都而家个个咧打个招牌咧就阳宅商铺风水，好少人打阴宅风水嘅，系嘛？ 我留意都系三个原因啦，因为而家个年代咧，政府大部分都推行火葬啦，冇咁多土葬地。第二样嘢，就算俾你土葬系，都系坟场公墓，咁啲位置都系有限制嘅。你做风水佢做唔到好多，咁变咗好老实啦。好多人而家学风水出嚟个心态都系为咗谋生谋食。咁佢计个条数，喂，我做阳宅风水好，做个阴宅，阴宅你唔会唔知 几耐先有单，咁同埋做落去你有冇咁多地俾你做，咁好多人就变咗而家就忽略咗阴宅，就净系学阳宅风水，因为市场需要嘛，睇家宅睇写字楼，咁佢可以去做咯嘛，学完咁啊变咗有好多风水班教出嚟都系教阳宅嘅嘢咯， 仲要急啊，仲要嗰啲系急班嚟嘅，即系速成嘅系啊， 但 系 我哋 赶住开档， 但我哋学阴宅地理就冇得急嘅，因为以前真系、除咗师承真系讲传承，因为跟住师傅好耐，跟住佢行山寻龙点穴，佢带住你去睇，系佢话俾你听，你先睇到嘅。 系啊， 咁啊都要浸好多年咯。咁后期到翻到嚟，自己又要再周围去睇啦。因为点解成日唔喺香港咧？就周围去啊，睇下李嘉诚个祖坟啦，睇下呢个台湾富商郭台铭啊、黄永庆祖坟啦，睇埋呢个马来西亚国王祖坟啦。 呢啲都系一啲教材之一嚟噶。 因为呢啲你睇得多，你可以去增进咗自己知识咯。 咁呢啲因为系咯，因为中国嘢咧，实际上一定系要有师承嘅，其实因为咧有好多嘢咧系要口传意授嘅嘢咧， 个传承好紧要嘅。 如果冇咗呢样嘢咧，就即系就咁样书院制咧，咁 course 班咧，神功我神功我都唔认同噶，神功法科，如果你话 course 班咧，我唔会开噶。 Okay. 喂，嗱、有听众就问啦，乜嘢系伏龙？ 伏龙意思呢，其实伏的意思是人字做个犬，咁啊即係低头伏地嘅伏啦，咁呢个字眼好文雅嘅，咁其实伏龙即係学龙，我哋叫做系祭龙神，因为一个大山大岭地方呢，我哋万物皆有灵嘅，咁你去落葬时期，咁你要去禀明山神土地先能够将个先人落葬嘅，咁啊睇好多时古时好多古仔都话啦，有啲人就冇祭祀啊，或者笪地伏人葬唔到伏地啊，你揀去落葬都好啦，行去闪电都将山坟劈烂嘅。咁以前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，咁所以伏龙其实系风水先生去做一个落葬法事时期咧，一定系要去做一祭龙神，我哋叫祭龙神嘅仪式，祭咗龙神就要出煞，出咗煞之后先可以落葬嘅。 系啊，如果唔系咧，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嗰个先人，或者影响个先人嘅后人啦。 有冇听过有啲新闻讲咧，啲风水先生做风水自己死埋？ 系啊， 有 啊。当然我哋唔好讲冧山泥事件啦，呢个就别话啦。 都听过嗰啲你 杀师地啊嘛， 直情咧佢抢姜跳咗落去喎，嗰个风水师占咗师弟喎，即系嗰个原用得啊咁样，点解个墓穴点用啫？ 咁但系点解佢咁样 做咧？佢唔知系咪年纪大啊，定系脚软，定系出煞，即系话净系犯煞啦。总之我哋法师就会当系犯煞嘅啦。如果咁样，你本身系择好晒吉日良时咧，咁你去帮人哋睇呢件事咁样话，开个罗庚，咁但系你会跳埋落去死埋咧？咁。有冇呢啲咁？ 即系佢跳埋落去死啊！ 系啊，我 咁呢个我就未听过呢、這个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好抢姜嘅。 我 哋听 过就话以前咧有啲风水先生做完地咧，因为本身佢唔识而家有啲人会学法科保命护身啦。 系啦、啊， 以前有啲风水先生佢本身冇传承，我冇啊，净系揸罗庚嘅啫。但系佢师傅其实风水嗰个法门咧，我哋每一行有祖师啦。你做厨房会拜祖君啊，咁啊，我哋学神功会拜老君啊，拜老任先至拜麻山祖师啊。风水亦都有祖师爷系拜。阳公祖师嘅，咁其实喺阳公祖师法门里面咧，亦都有一个传承嘅。咁你入咗佢门下，会有一啲法术同埋一啲保命护身嘢传俾你，你系要保命咗自己先。咁第二样嘢，你去做风水时期一定要出煞。咁就因为有啲风水先生佢冇传承，佢得师承，佢有冇传承，佢真系攞个罗庚再做风水。咁做完翻嚟咧， 就 中招噶啦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逢亲个龙月唔系佢功夫唔得啊，逢亲龙月。佢能够发福越大，力量越大嘅龙月，煞气越重。咁你做风水先生一定要识出煞，你唔识出煞嘅，你自己就煞尸噶啦。我哋即系连自己都有事噶啦。所以以前听闻有啲风水先生话，点解做完嗰笪地，自己死埋咧？ 会噶， 会有啲咁嘅地喺度噶，因为佢唔识出煞啊嘛。 系啊，好似喺法科里头嘅祭煞一样，即系有啲祭好似我哋好基本嘅一啲嘅等符祭煞呢、這个， 其实都同一科嚟。 系啊， 同一科 咁呢、這个咁嘅咁嘅做法呢，如果呢佢嗰个师傅呢嗰、那个功力啊，或者係佢搞错一啲嘢嘅时候呢，有可能呢制唔到嗰度 煞之后 会冲到呢个煞呢，有可能会死嘅、即係最大当然係死啦、如果瘫咗呢都大镬 都大镬， 即係速成班嗰啲小 心。如果你学风水班嗰啲唔学研究呀係几好嘅，但如果你又帮人家做事呢，真係要真係要有啲一啲嘅嘢。 所以我哋好執著一樣嘢啦，就話學風水 求知知識唔緊要，可以去學。係 啊， 陰宅地你都要學。嗯、但係當你真係要出去做，最緊要一樣嘢咯，你要搞清楚你跟嘅師傅、 嗯， 你除咗有師承之外，你有冇傳承先？ 係 冇傳承嘅冇嘢傳俾你，即係你連個護身符冇得俾你，你膽粗粗走去做一定出事。 嗱、啊，你佢個阿鄭尊講個傳承咧，就即係好似我哋神功師咁樣，有冇個師傅恩准你出去傳教先？ 口令 係啦，佢又恩准你出去傳教，咁你即係師傅啦。咁如果有冇師傅恩准你嘅風水師傅有冇恩准你教埋啲嘢俾你，恩准你已經可以下山幫人哋上宅啊、睇風水啊、上陰宅啊嘅咧？如果冇嘅，咁你自己學咗就行出去，咁你咪冇咗傳承咯。 而家最大問題好多人出去學風水咧，佢搞唔清究竟你跟嗰個係師傅定老師。 係啦，嗱，我就講書院制嗰啲叫老師啦， 老師定師傅 咧？嗱，師傅咧就係嗰即係為師終身為父嗰個另外一樣嘢嚟嘅，係、分清楚。有啲人而家啲人咧學咩都好啦，佢分唔到咩叫師傅，師傅係唔同老師噶。系咪啊？系争好远。 老师要纯粹教知识俾你啊嘛，但师傅佢有个责任要俾个传承你嘅。 系啊，仲要有佢要唔净止教功夫俾你，仲要教一啲嘅操守同埋德行嘅。 系啊， 系啊，唔会话得噶啦，我教完啲课你照引用就算。 因为有一样好大问题咧，风水先生有样嘢都要信因果嘅。 嗯， 你自己做风水做多唔好，你师傅都要孭镬噶。 咩？ 要孭镬噶？ 神功师一样啊， 师傅都要孭镬噶。 系啊，其实一样中国嘢。 孭镬噶， 即系中国嘢真系一样。神公司如果我放教放个徒弟出去做师傅，佢有咩操守唔好，直接个师傅受噶。 师傅都要孭噶， 系啊，咁啊都会孭埋噶。 所以我都唔轻易收徒弟咁。 系啊， 好紧要啊， 紧要。 所以收咗徒弟之后，就要好严格咁话佢。但系有啲人咧都唔话得几多噶嘛。 你收佢翻嚟，你唔系就教知识你，佢仲要因为你教佢点做人先 啦。系啊，你唔教佢点做人咧，你死噶。所以话咧，一个好嘅师傅咧，唔系就系教功夫。一定是要教他怎样做人的操守， 人的品德。 是啊，如果不是呢就好大镬。 教个风水俾你，你攞去呃人害人嘅，咪死我咪咩镬？ 咁变咗师傅有影响， 我哋都有影响。 好啦，咁咧时间咧，因为我哋太过长啦，系啊，咁我哋一人唔讲，一讲呢啲嘢咧，应该讲到烧都讲。如果我同阿郑尊坐，有可能讲到三日三夜嘅，都未讲完嘅。咁但系因为时间咧就已经过咗第一节好耐啦，咁我哋系咁，亦都要听下客户嘅说话先噶啦。